第三届全国少年足球赛开幕，开幕式25号在平安南道平城体育场举行。本届比赛有在平壤市和朝鲜各道选拔的男女少年足球队参加，将以联赛的方法举行。开幕式结束后，平安南道和咸镜北道男足队进行了比赛。